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94集。 画面第三次变化，到了村长的家里，他站在屋子里，摸着自己满是皱纹的脸。 这下他总算找不到我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是这里的村长。 穆家所几人震惊， 原来村长就是他，难怪在棋盘下藏刀。 秦深长寿也震惊，狼血沸腾。 兄弟乱伦，策划牛批了。 几位帮主嘴角抽搐地看一眼如意的这位人渣。 肯定没有血缘关系，不然根本过不了审，你想什么呢？ 那我也喜欢。 他看向封印师。 大佬，你瞅瞅，爱情多美好啊。 江晨不搭理他，回忆刚刚的剧情，又看了一眼下面跳脚的村长，几乎和方景行同时开口。 是项链。 啊， 他前面几次出现都没戴项链，只有最后一次变成村长才戴了。联系他之前说的圣物，可能就是那条项链。 咱们把他扯下来。 方景行点头，从屋顶上下来，来到村长的面前，拽下了他的项链。村长猛地一僵，一把夺回来，转身就跑。 散了。 村民们不明所以，见村长不再计较，也就都走了。江晨终于舍得下来了，在频道里询问方景行。 你刚刚没躲。 方景行一直在追村长。 躲不开，应该是强制夺回。 他去哪了？ 回家了。 剩余九个人又回到了村长家。村长这次不装聋子和结巴了，有问必答。得知他们是来寻找解咒的办法，便把自己的血装进小瓶子里交给他们。 当初是我下的咒，我的血就能解咒。 江晨伸手接了过来，村长哭着求道。 这个村长的死跟我没关，我只是顶替了他的身份而已啊。我当村长这段时间，我天天比鸡起得早，我为他们操碎了心，我没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，而且我还得装结巴。你们能不能别揭发我？ 好， 谢谢，你们真是好人。 你以后别干坏事了。 啊，我不干了。 那我们走了。 好，路上小心。 任务条瞬间刷新，寻找解咒之法已完成。江晨收好小瓶，抓住村长的项链，用力一拽，转身就跑。村长疯了，急忙追出去。江晨溜着他跑到人多的地方，把项链扔上了屋顶。村民们见村长没了圣物的遮掩，渐渐变回本来的样子，先是震惊，接着愤怒，合力把人抓住，请来村里的祭司，将人就地正法了。祭司递给江晨一个盒子，感激道： 哎呀，不是你，我们都不知道村长竟然被他顶替了，这是我们村子的纪念品，请您务必收下。 穆家所几人顿时激动，凑过来想看看给的是什么。只见大佬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个吊坠，属性为空，信息栏里清楚地写着一行字：青如村纪念品，装饰用的。 就真是纪念品？ 他们看看大佬， 也挺好看的。 对， 一般人到这里可能就直接走了，想不到转那一下。 咱这是限量版， 戴上试试。江晨不戴，往包裹里一放，发现到时间了，下线吃饭。剩下的人也先后离开，等着下午再继续做任务。方景行摘了眼镜，独自沉默一会儿，还是感觉风影是太有意思，又打开了照片，想着再看看。这时他突然发现后面的门框有一点弧度，便放大了细看，确认没看错，是劈过的痕迹。 谢成言，你出息了。 方景行没想过谢成言能骗他，他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，没那么多的顾虑，所以很多事他都是直接问的。他昨晚主要想知道发小对封印师的想法，又不是冲着照片去的，只是话赶话说到那里便提了一句。他们这个关系，谢成言给就给，不给就不给，根本没必要骗他，因此他也就没多想。谁知现实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，这照片竟是 P 的。为避免误伤，他又仔细看了看门框，正常看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弧度，放大后比较明显，加之这张脸太过夺目，如果不是他恰好扫进门框，估计不会发现。看背景，大概是在酒店里拍的， 想来是昨天 P 的急，漏了这一处细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谢成言为什么要骗我？谢成言和封印师关系那么好，应该不会黑封印师，无缘无故的他也不会和我开这种玩笑，所以一定有某种不得而为之的理由。 方景行回想谢成言昨晚的状态，再联系这张假照片，总觉得某人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心虚。 有很大可能性谢成言是知道研究所的项目的，不过依我们的交情，谢成言只要说一句和项目有关，那我就不会再往下问了，可是连提都不提，这说明谢成言至少不是单纯的路人角色，而是和这事有牵扯。 方景行刚想到这里，就听见手机响了，他看一眼影帝的名字，按了接通。谢成言今天上午没戏，睡到将近中午，终于是睡饱了。他过了过昨天的事儿，突然担心照片会影响景行对小舅舅的态度，便忍不住打了过来。 那你吃饭了吗？ 还没有，你呢？ 马上吃。你照片删了吗？ 删了。 谢成言放心了，毕竟是他的黑历史，他打补丁。 哎呀，他吧，主要是脸的问题。我妈说能治好，人家治完了就不长那样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也没说介意啊。 谢成言暗道，自家发小虽然偶尔心黑了点，但对待自己人是没话说的，真是既温柔又体贴，他觉得很靠谱，便开心地换了话题。 哎，你们隐藏剧情过得怎么样了？ 应该快打完了。 这么快啊？ 封印师厉害。 哎，跟我说说。 等你拿到攻略就知道了。 他简单应付几句，示意对方赶紧吃饭，这便切断了通话。谢成言既然想瞒，他就不拆穿了，免得又弄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反正依谢成言的性格和这个态度看，他就能猜到照片大概率是人家用自己的脸P的。他决定等以后真相打白了再算账。方队又看了一眼照片，心情愉悦地去吃午饭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